从来也没有见过面，以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我要想让你陪我回去。 我不想。 快点。 嘿，看电影呢，别说话行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戏剧空间，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您继续收听话剧《蝴蝶是自由的》。在剧中，焦元扮演阿纪，于毅扮演阿东。 我走了。 见 祝你好运，这样 谢谢。 哦，别忘了晚上七点半。 晚上七点半干什么？ 晚上七点半我要请毕太太吃晚饭，只是我们两个人，不需要其他人打扰。还有妈妈，不要问我那么多的问题，可以吗？ 我有权知道我儿子在跟什么样的人交朋友。 有权？那我的权呢？原本两个月之后你才可以来，你为什么今天一定要来？ 什么时候开始跟妈妈这样说话？ 那你又是什么时候开始擅自闯进我的家？ 我不是闯进来的，是大门没有上锁。 那你至少应该先敲敲门吧，你这样突然闯进来，好像搞什么突击检查一样。 早知道这样的话，我就应该经常来突击检查。大门为什么不上锁？ 以前没必要，不过妈妈你放心，从今天开始我每天会把大门锁得好好的。 早知道我这样不受欢迎，我就不来了。 你还会来的。 我庆幸我来了，我至少我看见了我最担心的事情一一都发生在我的面前。 妈妈，你知道我最担心什么吗？我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担心你最担心的事情不会发生。哎，不过妈妈你想想，如果今天你来到这儿什么问题都没有发现，那我们坐在这儿岂不是无话可说了？ 我打你。妈妈是说你为什么不挑一个好一点的地区住呢？ 因为每个地区对我来说都一样啊。再说这个区的每一个人对我都很好。 好的，就像隔壁的毕太太，早晨你还叫不出她叫什么名字。 没错，早晨我还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 你们俩结交得太快了。 她很友善啊。 哦，非常友善。阿尼，妈妈可以问你一个私人的问题吗？ 不可以。 你们俩上过床吗？ 怕你不问这个问题，答案是有。 哦，我真是明知故问。 对啊，那你为什么要明知故问呢？ 我现在才知道你为什么迫不及待的要搬出来自己住。你不是要干有建设性的事情，你是想找一个地方日日夜夜的可以乱来。 妈，三个人叫乱来，两个人叫做爱。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啊？你现在这个神魂颠倒的模样，就像当初跟琳达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样子。可你又会说了，现在你又爱上了这个女孩子是吗？ 可能吧。哎，对了，妈妈，难道你不希望我是个异性恋吗？ 这个毕太太，她绝对不是一般母亲理想当中的媳妇。 我对你理想中的媳妇一点兴趣都没有。 看就知道她又蠢又没有吸引力。 你不公平。 眼睛小的就像一个蚊子，走路像只藤老鸭。 真的？你刚才说的就是我的梦中情人。 多尼啊，你 根本就看不出好跟坏的分别，但是妈妈可以，妈妈知道察言观色。 但我可以看到人的内心深处。 不行，你懂得多少呀？你又没有接触过社会。 这又是谁的错？是谁不让我到外头念书的？ 你有能力到外面读书吗？ 有盲人学校。 我有能力请私人教师，总比你去结交那些瞎眼小乞丐要强得多。 你原来一直以为我是个瞎眼小乞丐？ 当然不是。 妈妈，你扪心自问，你根本就是因为生了我这个瞎子而感到羞耻。 没有什么值得羞耻的。 那我让你难堪了。 没有什么难堪的。到你 进来。 对不起，又得麻烦您一下。 什么事这样？ 我又够不着我背后的拉链，麻烦您了。谢谢您了，麻烦您了，继续努力，以占上风。麻烦您了，谢谢您了，拜拜。 这个女孩子可以照顾你吗？啊，她连自己穿衣服都需要别人帮忙。 这就是我能帮助她的地方。 这帮你啊。那张床也像这张床一样把它吊起来，车库里面不是也有一把梯子吗？ 妈妈，问题不在这儿。 如果你要继续留在这儿，我可以拒绝供养你。你要干什么？ 我给报社打电话，弗劳伦斯·贝克女士拒绝资助伤残人士。喂喂， 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啊、 我没有和你开玩笑，我给电视台打电话。 你的钱存款用完了怎么办呢？ 我还有点。 用完了吗？ 用完了，我就当瞎眼小乞丐。 你现在真的叫我难堪了。 陈妈妈，你不用害怕，我绝对不会到你常去的大公司门口讨钱的。 你玩笑开够了没有啊？我真的想知道你究竟有什么打算。 我弹吉他，我唱歌，我唱得不错，你以前这么说的。 但是我没有想过你可以以此为终身职业。你知道当一个歌手面对的竞争有多大吗？ 我知道，但我和其他人一样有同样。哦对了，妈妈你知道吗？你儿子我呀其实有很大的魅力，将来一定会有很多人排着队来看我。 我真想问一问你是怎么做出这么伟大的决定的。 很简单啊，我亲爱的伟大的妈妈，我这是简单的推理，我用排除法将一大堆我无法做的职业给排除掉，例如飞机驾驶员。我想航空公司不会请我给他们开飞机的吧？开出租车不成，踢足球不成，当个摄影师也不成，要不然我当个斗牛士，我不是很有信心哎。不过牛肯定有信心了。要不然我就去当个眼科医生，那不真成了盲人骑瞎马吗？ 我想一定是 Linda 给了你这样的灵感，以唱歌为生。 Linda 没有给我什么灵感， Linda 只是给了我很多勇敢而已。妈妈，喂妈，我说了这么多笑话你至少应该笑笑，你这样整天绷着脸，别人以为你是个同性恋。 你真是学会了不少脏话。 我这里可以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 年轻人，你已经学够了，我差点连自己的儿子都快认不出来了。 你要干什么？ 我要带你回家。 妈妈，你没有理由这么做。妈妈， 你不能再一个人住在这儿。 我不是一个人，我有朋友。 成天跟我说开什么 party， 你想拿这个来骗我吗？你根本就没有开 party， 根本就没有朋友。 我现在有朋友，隔壁的 B 太太。 他？ 对， 找一条导盲犬也要比他强得多。 导盲犬？我有一个像你这么伟大的母亲，我要该死的导盲犬干什么？ 你现在这个样子，我一定要带你回去。我看那个毕太太也应该自己学着拉拉链。 你把我的东西给我放回去。 我要带你回家。 把我的东西给我放回去。你把箱子还给我。妈妈你在哪儿呢？你把箱子还给我。你还给我吗，妈妈？啊！你把箱子还给我！你还给我！ 别担心我，我一个人会照顾我自己的，不会出事儿。妈妈，我答应你，如果我唱歌方面不行的话，我就学习法律，学习科技，学习一些盲人可以干的事情。所以妈妈，你不要担心我好吗？妈妈，妈妈， 谢谢你今天来看我，谢谢你给我买的衬衣，谢谢你一千次一万次。不过妈妈，我要出去。 你要去哪里呀？ 买点东西，晚上要请隔壁的毕太太吃晚饭。哦，只是我们两个人，静静的两个人。 那我给你们做菜。 不用。 那我把这乱七八糟的东西收拾一下。 妈妈，我不要你收拾我的东西。 这也不可以吗？啊，你都谢了我一万次了，那你再谢我一万零一次行吗？ 好好好好好好好，那我就谢谢妈妈一万零一次。不过妈妈，你要答应我，你一收拾完东西马上要离开，我晚上回来的时候呀，不想再闻到这烫的味道。拜拜。 那你们俩吃完了晚饭以后还有什么特别的节目吗？ 希望是有啊。哎呀，妈妈，什么都给你看穿了，你是盲童小超人。妈妈，你知道吗？你儿子我呀，现在是一个大色狼。拜拜。 什么事儿啊？ 毕太太，那进来坐坐吧。 哦，别了，我刚才不是说我要去考演员吗？我还有15分钟呢，就要走了。你知道吗？我对纽约的街道啊特别的不熟，我总是迷路。 哎，毕太太，进来坐一坐，我们俩谈一谈，两个女人谈一谈。我不会耽误你多长时间的。喝什么？咖啡还是茶？ 哦，别客气了，我不渴。就是肚子有点饿。 啊，我看一下有什么吃的啊。还有一个苹果。 哎，还有苹果，怎么刚才找不着了？ 在生菜的后面。 对对对对对。阿刀呢？ 去买东西了。哦，对了，现在吃东西可要洗得干净一点。谁知道他们用了多少杀虫剂啊？有时候我就在想，到底是虫儿有害呢，还是杀虫剂有害？好了，我擦得干干净净的，吃苹果吧。 哎，怎么这么熟呢？好像在什么地方发生过呢？ 怎么会呢？ 你看你伸手给我一个苹果，完了就说我擦得干干净净的，吃苹果吧。我知道了，我想起来了，是白雪公主。你记得那个故事吗？那个故事就说一个老女巫给了白雪公主一个有毒的苹果。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说你就是那个老女巫。 我当然不是那个老女巫，因为你也不是什么白雪公主。 我看我还是把苹果收起来，一会儿考演员的时候吃正好。 放心吧，你会得到那个角色的。 哎，你怎么知道的？ 耶，现在不都是在找美女来拍戏吗？ 哎呦，现在只凭长相是不够的，而且我也不是长得真的很漂亮。哎，但是有的时候呢，我倒是挺可爱的。可是漂亮呢，我就谈不上了。 不，你还是算漂亮的。 不，我不算是漂亮的。 漂亮？ 不漂亮。你看我眼睛小得像只蚊子，嘴巴像只唐老鸭。你怎么不改口说你没有说过呢？ 你都听见了，我干嘛要改口呢？ 你要是想损我，有很多东西可以说，用不着撒谎。 那么你知道我喜欢你什么东西呢？ 一样也没有。 有的，我喜欢你坦白，你诚实。 真烫 啊。而且你还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毕太太。 哦，是吗？白太太，我看你以后不要再叫我做毕太太了。 可你确实是毕太太。 不过你是故意这么说的，好像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似的。 啊，那对不起，那我应该叫你什么呢？ Jill。 Jill， 好，这样亲切一点。啊， Jill。 刚才我们俩在谈你小时候的事情。 哦，是吗？他问小时候有几个爸爸的事情啊。哎呦，白太太，我看你叫我进来呢，就不是想跟我说我小时候的事情。 我是想多知道点关于你的情况，看看你跟 Donnie 有没有共同之处，因为 Donnie 不是很喜欢你吗？ 我也非常喜欢他呀。你知道吗？他可能是我认识这么多人当中最真、最纯、最漂亮的一个男孩子。他一辈子也看不见东西，看不见花，看不见画，他就连一张圣诞卡也看不见。我要是个瞎子，我真的情愿去死。可是啊，东却不一样，他要坚持下来，好好的生活，好好的笑，好好的面对一切。他真是了不起呀。 那这么说你也是希望当你好是不是？ 来，你终于说出口了。哎呀，那我是不是要跟他分手吧，来劝他跟您回去呢？ 当你原来在家的时候是很好的，是那个琳达叫他搬出来的。 白太太，你总是相信阿东跟着你才会有幸福呢，正所谓不用心去看的人比瞎子也不如。哎，原来我也会引用盲童小超人当你大说的话呀。不用心去看的人比瞎子也不如，不用心去听的人比聋子也不如，不用心说话的人比哑巴也不如。哎呀，原来这些话我也会说呀。 你真是不断的让我吃惊。 哦，是吗？哦，聪明的人就是这样。 你跟琳达的品性这么相像，当你总是喜欢这类女孩子。 你为什么总是要叫她做 Donnie 呢？ 这是她的名字，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她最讨厌人家叫她做 Donnie。 她没有告诉我。 是你自己听不到。哦，不用心去听的人比聋子也不如，不用心吃饭的人比瘦子也不如，走路的比瘸子也不如。 你认为 Donnie 一个人在这儿住，是个好主意吗？ 我认为安东，他乐意到哪儿住就到哪儿住，而且他不是一个人。还有我。 那么你准备在这儿住多久呢？签了多久的租约？ 没有签租约。 好，如果说需要的话，你明天就可以走。 对啊。 而你又不能忍受婚姻生活超过六天以上。 我的婚姻生活与你无关。 你好像对自己的婚姻并不在乎。 不是。 你等一等，你想过没有，假使你嫁给一个盲人会是什么样子？你现在看见的 Donnie 是他最好的一面。在他的屋子里面，他可以记住所有的东西，他可以记住去菜场要走多少步，去药店要走多少步。但是他离开了这个房间，离开了这个街道，他将会完全迷失，他会害怕，他需要人帮助，需要人陪伴，陪伴一生，而不是短短六天的时间。 白太太，你不用担心，我跟他都不会有什么进展的。我不是那种人。 但当你是这种人。 干嘛呀，我们只不过是合得来而已， 玩玩而已。当初跟琳达就是玩玩而已开始的，他却爱上了琳达，现在又爱上了你，你想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我不知道。 所以不要让他走到这个地步，在你还没有伤害到他之前，请你停手。 我？那么你呢？你没有伤害过他吗？ 我怎么会伤害他呢？我最多叫他生气，但是你有能力伤害他。你们俩时间处久了，要分手的时候他就会痛苦。我求求你让他跟我回去好吗？你要玩你就自己去玩，你找一个你离开了也不会伤害到他的人来玩。 我不相信你不能够伤害他。我是说呀，你伤害他的程度比其他人还要大呢，你帮他越多伤他越深。是 Linda 而不是你给了他最需要的东西。 他当最需要的是自信心。你总是说他这样不好，那不可以，可是你知道他到底追求什么吗？没错，你是养了他，教育了他，培养了他，可是你不能一辈子跟着他。生活上的需要不等于精神上的需要。你有没有听过他的音乐？ 让我心，让我忧，重分手，再爱后，你。 也许你说的没错，我不是阿邦的理想伴侣，但是我想告诉你，你也不是。你想叫我走，其实最应该走的人是你，白太太，你给我走。 终分手，再爱后，你若走，就全部带走，我不会流泪，不要为我愁，让热情在心思添酒，有爱共理想。愿我能化作蝴蝶自由飞，命运自操控自创传奇。当我始终想念你，是你是你伴我高飞，蝴蝶不再伤别离。让我心，让我忧，终分手，再爱后，你若走，就全部带走，我不会流泪，不要为我愁。让热情在心思添酒，有爱共理想去成熟。愿我能化作蝴蝶自由飞，命运自操控自创传奇。当我始终 是你写的吗？ 嗯，你怎么知道是我写的？ 我不知道，不知道，所以我才问问嘛。写的真好，真美。 你是说真好的歌吧？ 我是说写的真好，真美，可不可以再让我听？ 不可以，我要安静一下，等阿娟回来，我要听得见。 你说她会去哪儿了呢？ 应该还在面试。 都已经6个小时了，我都有点担心他。 你担心他？ 难道你不担心他？ 你突然说喜欢我的歌，又说担心阿珍到现在还没有回来，而且你已经有几个小时没有提过要带我回家了，鬼上身啊！ 你干嘛跟妈妈这么说话呀？ 不是，我只是很奇怪，你为什么突然间不做你的超级母亲了呢？你现在不会突然跟我说你喜欢阿舅吧？ 我没有不喜欢阿舅，我就是希望她是另一类女生。 对啊，就是因为她是另类女生，所以你才不喜欢她。 在我是她那个年纪，守时很重要。 有多重要？ 假如我迟到3个小时的话，我就会打电话。 但是你从来不会迟到三个小时。 当然不会， 你只是早到了1个月而已。 她会不会迷路了？我说他对纽约的街道并不熟悉。 妈妈，人家可以打的回来。他什么时候说过他不熟悉纽约街道的事儿？ 他跟我说过的。 他跟你说过，我应该听得见。 你不在的时候。 我不在的时候，他来过这儿。 大概吧。 他来干什么？ 不干什么。对了，他让我帮他拉拉链。 我在的时候他已经拉过一次了。 你 不在的时候他也可以过来的吗？他过来还不到一分钟。 那你们说了什么？ 不记得了。 那你又怎么记得起他不熟悉纽约街道的事？你们究竟说了什么？ 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啊。 那没什么重要事儿，你就一清二楚的给我说清楚。 那你干嘛跟妈妈这么说话呀？我们谈什么呀？哦，我们谈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就是那个七个小矮人的白雪公主。 难道还有第二个白雪公主？ 那你们为什么要谈白雪公主？ 我们不为什么。总而言之，我们没有说白雪公主一句坏话。 我不管，我就是不喜欢你们在我背后说白雪公主。 不是在你背后，也不是在你面前，是你不在的时候。当年是不是琳达给了你自信？ 妈妈，琳达给了我什么你最清楚，请不要拿她当笑柄好吗？ 我没有拿她当笑柄，我就是想问一问，是不是琳达给了你自信？ 是。 那我呢？ 你给我所有的帮助， 我的这些帮助没有给你带来自信吗？ 我想没有。 还有，为什么不喜欢我叫你刀你？ 我已经说过一千次了。 假使你说过一千次，我会记住的。 那好，我只说过999次。 叫你刀你有什么不妥吗？ 因为刀你让我想起盲童小超人刀你大。 那又有什么不妥吗？ 因为刀你大是你虚构出来的。 那你要我叫你什么？我记住。 阿刀，刀呢？猫狗猪鸡鸭随便叫我什么，但不要叫我刀你。 刀， 阿刀， 阿刀，阿刀就阿刀。 妈妈，他既然回来了，你赶快走。 他好像是跟一个男人在一起。 你不要偷听。 我没有偷听啊，他是跟一个男人在一起啊。 那可能是电视机的声音。 他没有理由跟电视机说话 的。妈妈，你走，你不要回来。进来。我等你。 哦，我跟 Robby 起的。哎，白太太，您还没走吗？啊，当，这位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导演，姓欧 ，Rob， 这位就是当，那位就是 Don 的母亲，白太太。 你好。 当，我把你的事情全告诉了 Rob， 啊 ，Rob 说很想跟你见见面。 嗨。阿舅跟我说了啊，说你虽然眼睛看不见东西，可是啊，你悟性非常好。 你看“瞎”这个字，我也明白这个字的意思。 阿舅也跟我说了，他说，你对一切都是不在意的。 我儿子只是瞎，并不聋。 我们都别大声说话。 对不起， 没关系，有些人会认为瞎子就是聋子。 现在的听觉呀，特别的灵敏。 没那回事。 哎，还有他的嗅觉更厉害。 在我走之前，要不要给你们弄些吃的？ 啊，我们都已经吃过饭了。要是能够来杯咖啡的话，倒是可以的。 阿舅，阿当，在等你吃饭。 对不起。 没关系。 又有花，又有蜡烛，好漂亮啊。 啊，哎呀，你看我这个人全部都给忘记了。哦，对，我们选完了演员之后去了 Rock 家里庆祝。哎呀，喝了一大瓶的香槟，还有那个是什么酒来着？哎， 小傻瓜，那是带气的红酒。 就是，所以我就全部都给忘记了。 你选上主角没有？ 哦，选是选上了，可是不是演妻子那个角色。 那你演什么角色？ 哦，我演的那个是小秘书，角色虽然很小，不过呢，我也有一段非常棒的戏。 他刚才的表演好，太棒了！哎呀，我真为你而感到骄傲。 Yes， 其实人刚才呀特别的紧张，因为导演呢叫我在舞台上全身赤裸。 对不起，我摔了一个盘子， 要我帮忙吗？ 帮忙摔盘子吗？不用，我自己会。 为什么要选演员？要脱光衣服啊？ 啊，在我那出戏里，有许多这样裸体的场面，将来在舞台上出现，那是非常壮观、很有冲击力的。所以，我对每个演员的身材都要亲自过目，因为这视觉效果太重要了。这视觉， 他不是瞎子，看不见。 哦，对不起，希望我这样说你不要介意。 没关系。 郭先生，咖啡要加糖吗？ 黑咖啡就可以了。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也不愿意脱去衣服，不过十几个演员围着我都没有穿衣服，我要是跟他们在一块儿又不脱去衣服，你说我会有什么感觉呢？ 暖和呗。 我是跟编剧一块儿看的，当我看到阿舅把衣服慢慢脱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就是那个角儿。 郭先生，你们这个戏有没有故事情节啊？ 有非常戏剧性的故事。 对，到最后我是要死的， 冻死的。 那可是一场疯狂的场面。阿舅他阿舅他扮演那个角色，因为吸了太多的海洛因，在台上翻来覆去翻来覆去，满台的打滚，嘴里不停地喊着一个字，发。哦，对不起，也许我在这儿不太合适说出这个字，反正总而言之，他死得相当的刺激，绝对。 你觉得现在观众可以接受这种场面吗？ 有没有搞错？不接受。现在的观众全都喜欢看，当然，我指的是那些善于思考的观众，而不是那些故作高深的所谓上流人士，尤其是女士。 郭先生，你们这个戏叫什么名字啊？ 叫失与人，也就是赤裸人生。 我一定要记住这个名字，我怕错买了戏票误看了你的戏。 白太太，我看您要是用宽容一点的眼光去欣赏这个戏啊，您一定会喜欢的。我们这个又不是什么色情戏，我们这个是生活的写照。 那不是我妈的生活写照。 可是这是出很好的戏剧，只不过需要好好的琢磨琢磨。 岂止是要琢磨琢磨，我看是要用力擦洗擦洗才能干净。我就不会花钱去看你们那些裸露淫秽堕落的行为。 我说白太太，你千万别忘了，这一切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我们完全有责任有权利在舞台上把它表现出来。 欧先生，那么拉肚子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啊，那你们是不是也要在舞台上面把它表现出来呢？ 我这次完全可以演好几年，至少两年。我要让你成为一个超级巨星，你等着瞧。 哇，到时候我的名字打在霓虹光管上，好酷。 对，我们根本就不需要那些假道学人的支持，根本就不需要。啊，对了，阿舅，一会儿斯蒂芬还等着我在家里头研究一下我们的剧本。阿舅，你大概需要多少时间才能把你的行李收拾好啊？ 好快的，要不然这样吧，你自己先回去啊。 不用太久的话，那我在这儿等你啊。哎，你到底有多少行李？ 我就两个皮箱，可是我要把那衣服塞进去需要很长的时间。 哎，你可听明白了，我那只能给你一个柜子。 我知道。 你要去哪儿啊？ 我没告诉你吗？我打算搬去跟 Rob 一起住。我以为我跟你说过了呢。 你没有说过。 对，Rob 说叫我搬去跟他一块住，这样会方便排戏， 是吧？ 那可是你说的啊。 谁说也没有问题，反正大家方便不就行了吗？懂。其实我不是搬得很远的， Rob 的家呢就在。你的家在哪儿啊？ 在第五号街那儿。 那远不远？ 哎呀，就在31号街的斜对面。 对，就是31号街的斜对面，一点也不远。Rob 的家可好了，我想有个天窗像你这个天窗这么棒，不过就是没有一扇这么高的窗。不过 Rob 的家也非常的好，你要是看见他，真该死。我意思是说，我跟 Rob 很快的就时间来看我们的，是不是吧？别喝了，说呀，是。 对对对对，我们会像一家人那样 对待你的啊。 Oh, Ralph， 我都说你会喜欢刀呢，刀你也会喜欢 Ralph， Ralph 就像我们似的，哎，表面咱们三个一块疯一块玩了。哦，对，其实 Ralph 你长得非常有性格，特别的酷，你要是看见了，你真他妈该死。不如这样吧，刀，你摸摸 Ralph 的脸。 摸我？ 你加班摸摸的脸，他一摸就知道是什么长相的。来 ，Ralph， Ralph。 我 他很好摸的。来，啊，摸，摸，摸， 他不要摸。 哦，对对对，还是别摸了吧。其实我这脸没什么好摸的。能认识你非常高兴。也许啊，将来我们。改天再见吧，阿舅，别待得太久了啊，我在家里等你。啊，好，白太太，今天能认识你非常高兴。如果刚才我有什么地方说的不对的话，请不要介意。 没关系的，我像这样的事情以后永远也不会发生了。 好，再见。 妈，妈，妈，你在哪儿呢？妈，妈，妈，你在哪儿呢？妈， 我有事要跟你说，你最好先坐下来。 什么事儿？ 总之是你想听的事儿，你最好先坐下来。 我想回家。 妈，你听见了？我想回家。 我听见了。 那你开车，我收拾东西。你为什么不说话？ 我想说，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你等一下，你让我想一下。Donnie， 我觉得我们需要谈一谈。 有什么好谈的？薇薇听说我要回家，你会开心在地下滚来滚去，你就不叫这样吗？你今天来不就要带我回家的吗？ 是的。 那有什么好说的呢？你不是说我不是住在白金汉宫里面，你不是说我住在狗窝里面吗？ 但是你告诉我说这是泰姬陵，这才是你的家，你住在这儿才会快乐，快乐就在地上滚来滚去啊。 这么说你又不想带我回家了对吗？ 不是的，当你我只是觉得我们需要谈一谈。你不要误会，我仍然觉得这儿很可怕，不合适你来住，但是你偏要自己搬出来住，你要过你要过的生活，你迫不及待的要搬出来，你现在又要迫不及待的搬回去，我觉得不太妥。Donnie， 我们需要谈一谈。 奇怪，还真的很奇怪，我们竟然有相同的想法。妈， 妈，我不行了。我原来以为我一个人可以的，但是我不行了。 什么？就是因为一个女孩子抛弃了你？ 不是一个，是两个，还有Linda。 一个又怎么样？十个又怎么样？女孩子要离开你，无论你是盲人还是正常人，他们总是要离开你的。 你这样说是在让我高兴点，对吗？ 我这样说是希望你不要自怜。你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当你以后还会遇到很多女孩子的，最终你会找到一个对你真心诚意的女孩子。阿舅不是这样的女孩子，她自己都知道。妈妈想好了。 我想让你继续留在这儿。到你，妈妈不让你回家，是因为你现在还没有自信，或者说你现在还感觉到自己无能。 妈，你让我怎么说你才能明白呢？我不是你的盲童小超人，我是会不行的，我是会失败的，我是会不行的。 你冷静点，我听妈妈跟你讲。看不清道你那可不是为了要获什么文学奖。你还记得吗？我第一次写到你那可是因为你不敢学游泳，妈妈就跟你说了一个盲童小超人遨游四海的故事给你听，你第二天你就没有勇气下水了，所以我就继续跟你写到你大可的故事。每一次我就是希望你能够多走一步多做一步。我现在还要不要继续写到你大可的故事，还是你已经能够自己照顾自己了？ 妈，一个月之前你不让我一个人搬出来，因为你不相信我一个人可以独立的生活，怎么一天之间就改变想法了呢？ 小傻瓜，妈妈没有变，是你变了。你不是一个月前离家出走的那个小孩子了，但是妈妈今天来的时候，妈妈希望你是。你知不知道，忽然之间妈妈觉得在你的生命当中不再重要，没有人再需要我，我会有什么感觉？我会觉得自己没有用，我会觉得在这个人世间不再重要。那妈妈又该怎么办呢？ 妈妈，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再担心我好吗？你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知道吗？妈妈，因为一只美丽的蝴蝶应该是自由的。 你的歌， 嗯， 我说你的歌怎么会写我呢？ 妈妈，我的歌为什么不可以写你呢？ 好像蝴蝶一样自由。那么妈妈是不是也跟你一样，我搬出来找一个地方住，天天去乱搞啊？ 那我就搬回家里面去住，装成上层的社会人士。 那我就去扮演拉肚子。妈妈今天也封购了。继续你的生活，其实妈妈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嗯， 我还是要给你找些像样的家具来。 好， 你看这些碗碗叠叠的，怎么可以用啊？妈妈给你买新的啊。 好， 还有床单、褥子，还有那个…… 妈妈，够了，够了。 当你不介意，我把这儿重新布置一下吧。 妈妈，从现在开始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好，那我们明天打电话商量。 玲玲， 哎，再见。 拜拜。 妈妈，妈妈，你知道吗？你今天能来看我，我真的很开心，很开心。 当你就算你不是妈妈的盲童小超人，但是妈妈依然爱你。 妈妈，你知道吗？在我的生命当中，你依然是最重要的。 我知道。再见。 拜拜。 盲 童小超人，盲童小超人，盲童小超人刀你大。漂亮的姑娘， 对，咱别说什么再见了好不好？因为我们很快会再见的。 你这么快就要走了？ 哦，就是，我就是这种人，我想去什么地方就想马上到。 我也是这种人。我做的牛肉三明治你要不要吃啊？ 我都说我就是这种人，我想去什么地方就想马上到。有人想请我吃牛肉三明治的。 要不要来点红酒？ 好啊。你妈妈呢？ 她回去了。 没看见她走。怎么样，最后的判决如何呢？ 她接受我的独立宣言了。 有没有搞错呀？ 说实在，我妈妈真是挺厉害的，她差点说服我让我跟她回家。 也许她应该说服你。我意思是，可能 你乱套了。 不是我想过 了。你想什么？我妈妈变了一整天，现在又要和你变了，我快死了我。 可那在家里有人伺候不是很好的吗？ 你要人伺候，你要人伺候，不用搬到 Rafa 那里，你搬到我妈那里就行了嘛。没有芥末吧？ 随便吧。哦，对了，你觉得 Rafa 这个人怎么样呢？ 你在哪儿？ 在沙发呀。 对不起，我听不见你的声音是从哪里传出来的。 你以前是可以的。 可能精神没有集中吧。 你不喜欢 Ruff 是不是？ 没有啊， Ruff 人挺好的。 那为什么他在的时候你好像很不高兴似的？ 太紧张了，因为你知道人一多我就要想谁在说话又是谁和谁说的。 对，Ruff 有的时候也挺自大的，挺大男人的。 你认为他是这样？ 当然不是了。 你是不是真的喜欢 Ruff？ 我不喜欢他，为什么搬去跟他一块儿住？ 这就是我的第二个问题。 我看我是先走吧。 我想清楚了，我不喜欢 Ruff。 我早就说了你不喜欢他。 我知道你也不喜欢 Ruff。 那怎么办呢？我刚才收拾好了两个皮箱，打算搬去跟他一块儿住。 我管你收拾几个皮箱，你不喜欢他就是不喜欢他。 喂，你别以为自己瞎了眼睛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看得见了。 我就是知道，我第六感告诉我你不喜欢 Ruff。 怎么样，恐怖吗？ 你神经病。我告诉你，我爹收拾好了两个皮箱在炸呢。 那你告诉我，你和 Ruff 在一起像放烟花还是像圣诞节？ 那怎么一样呢？跟他像劳动节。 他的内心是不是很美？ 有时候。 他有没有魅力？ 当然是。 当然是什么？ 当然是有了。 那你是不是真的爱他？ 当然。 但是今天早上你告诉我，你不会再爱上任何人。 那今天早上是早上，我现在不可以改变我的主意吗？ 就算我懂得不多，我也知道，当你要投入爱人怀抱的时候，你是不会留下来吃什么牛肉三明治的。 那你就不了解我了。我为什么生在世上？我就是为了吃。 是不是我妈跟你说了什么？ 没说什么。 是不是我妈跟你说了什么，所以你才不来吃晚饭，所以你才要走？ 你都不听你妈的话，我为什么要听呢？ 你不要撒谎好不好？ 我不用撒谎，我是自由的，我要走就走，我乐意去哪儿就去哪儿。 这我以为你要避开我你才要走的。 我干什么不关你的事，与你无关。 你为什么要害怕跟我维系一段感情呢？ 我说过了，我不喜欢这样。我厌倦了一份感情，我就要离开。 你厌倦我？ 谁也是一样。 是不是你离开 Ruff 就可以随便？ 离开一个盲人就感觉到不好意思。 根本不是瞎不瞎的问题，跟瞎没有关系。 你不要再自己骗自己了。你离开 Ruff， 离开阿猫阿狗，你都可以随随便便拍拍屁股就走。你离开一个盲人就感觉到不好意思。我告诉你，这样，你爱我也好，恨我也好，但不要因为我是一个盲人而离开我，也不要因为也是一个盲人而留下我。 我跟你有很多地方不一样，我知道我迟早会伤害你，而我不愿意去伤害你。 你为什么不可以伤害我？你可以伤害其他人的，你为什么不可以伤害我？我不要你的优惠待遇。 我想做另外一个 Linda。难道你让人伤过一次还不够吗？ 最起码我在需要他帮助我的时候，他留下来帮我。 可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得到？ 你相不相信你需要我比我需要你还多？ 我不需要任何人，以前不需要，以后也不需要。我就是这种人，我一定要走。我不会做着一个人一心一意就会满足的，没有人可以帮助我。 你不会，你不会给人家绑住的，因为在情感上，你也是一个残疾人。你没有勇气面对婚姻，你没有勇气面对真挚的感情，你没有勇气面对任何真挚的东西。你要离开不是因为你不想去爱，是因为你没有勇气面对相爱之后的责任。这样，我真的很可怜你，我可怜你，因为做一个像你这样的残疾人，我不如做个瞎子好。 终分手，在爱后，你若走，就全部带走，我不会流泪，不要为我愁，让热情在心思添酒，有爱共理想。愿我能化作蝴蝶自由飞，命运自操控自创传奇。我始终想念你，是你是你伴我高飞，也不再伤别离。 你在干什么呢？ 我在野餐。 没有我的份儿了。 我有选择吗？ From the storm, it exists to give you comfort. It is there to keep you warm. And in those times of trouble, when you are most alone, the memory of love will bring you home. Perhaps love is like a window, perhaps an open door. It invites you to come closer. It wants to show you more. And even if you lose yourself and don't know why,